现在希望那个资讯跟微信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经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 修行都顺利。 简单的问题，那个真如的英文跟巴利文是什么？真如的英文跟巴利文是什么？ 真如是达塔达，达塔达。是你问我，那我告诉你。达塔达。 有英文。 英文 suchness。 suchness。 suchness。不过巴黎只是讲达塔达关于缘起，没有讲抽象的达塔达，所有的法是达塔达比较没有讲，又低到了一点点这千达拉呼罗经等等，不过没有讲详细，只有一个声音低，一个低就是哒哒哒，没有这样解释。在大圈罗诃罗经，哒哒哒叫萨迪萨，萨迪萨就是相似，相似的意思。意思是这个地界等等是相似涅槃，因为他们也就是不分别。那又可以用依照我有讲啊，在南传佛教就是修业处，那你是用根业处，跟你是用帮助你的根业处的修行，另外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业处都可以用，其实越多越好。平常在南传佛教大家学，如内观之前四个业处，大家学，他们呢叫做护阿拉卡，就是 护卫禅， 护卫禅。 那如果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修慈心，然后心比较稳定的时候，那个慈心的感觉会越来越稳心吗？还是 那个清净道论是说明有三十个，它是说明三十个业处，四十个业处，二十二个有那个悲仰常相的果身，十八个没有，就是自性观跟四无量心，没有，那培养的常相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今天怎么你的境界微细，结果你的心也变成微细，出现常相它变成越来越稳定，你可以自己看，在修没大的过程没有，结果你入定的时候你的所缘也是没大，你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没大，或者这个没大开始学的时候 你还有很多别的影响，如果变成丁，那没有别的影响，那你的心我要说明，所有的心法心就投入metta，metta能够让别的心法跟metta相应，那这样你可以说是比较动意，不过不一定是比较危险，所以的。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如果你的那个气息越来越微细， 气息 越来越微细， 在呼吸，你的意思 越来越微细，然后我不晓得跟他的问题是不是一样的，就是说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定力越来越深 不过呼吸是释放metta 的所言是概念 是什么 概念 所以 OK 所以 不是释放是概念感觉 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那个概念那个呼吸越来越深然后那个概念可能就越来越淡了可是因为一开始修的时候有那个正念正知在所以就不要去管它是不是 不要去管什么 管这个你是修慈心或是修悲心这样子要不要去管这件事情 管什么变成维系你的相收那些 比如说好先讲慈心观好了在修慈心的时候然后定力越来越深的时候 那心什么是定力越来越心越来越动意越来越那些心说都在一起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味道就是不会分别别的味道那这个味道就是自信所以这个自信很强所以你可以影响别人别的众生因为你的心能够用自信投入他们的心所有的境界都是心造的如果心很强那它会影响别的人的心别的众生的心本来就影响连动物他们会知道你的意图他们知道很清楚你要带牛到赌场还是你要带他去采那个吃草他知道很清楚所以他反应不一样所以什么是自信的大的好处你可以用自信让别的众生寂静他们发脾气你不发脾气你用自信他们的脾气就不会继续很久那他们很容易变成你的敌人变成你的朋友佛有这样说就自信没有什么敌人对不对因为没有敌人没有嗔恨因为没有嗔恨没有痛苦你跟这个境界相应因为你带自己在快乐里面你可以带别的众生在快乐里面有什么问题 心很大，要了解心就是所有的法的根本。平常众生模糊关于这个道理，所以心一直在外面，所以不安。在外面就是不动意，在里面才能够动意，他动意才有力量。 嗯，对。 嗯，不动意没有什么力量。 嗯， 什么境界来，那他就是随那个境界，对不对？嗯，那虽然有自信，这个自信很弱，不会影响别人，对不对？悲也是这样，喜也是这样。嗯，所以佛是说明，如果你要发达彼岸的智慧，第一条件是心有力量。如果没有力量，你要去哪里？你好像你要游泳从彼岸到此岸到彼岸，你在中间你就沉溺，因为你不知道游泳，对不对？嗯，没有定也是这样。佛是说明，现在你要学菩萨道，你是学来利益他，怎么利益他？舍舍舍舍，嗯，舍舍，三个阿瓦度，嗯，布施、布亚瓦查、爱与，嗯，有没有学并在然后利益众生的活动？那些都是靠没打， 嗯， 所以有没打，所有的关系都改变。嗯，什么是？所以一切是谛论是说明。第一，菩萨的修行，他对众生 Vatsalaya Adishta。 什么是 Vatsalaya Adishta？ 什么是 Vatsa？ 度度，嗯，牛的孩子叫度，嗯，小度，很可爱，对不对？爱佛陀的三十二相里面也有爱，好像度眼睛好像都，嗯，对不对？很可爱的，嗯，那你对众生要关待，好像对都印度人特别喜欢牛，在旧印度牛是代表所有的福财，嗯，所有的福报。是用牛的量，有300牛那就很厉害。嗯，那些国王如果他邀请僧人，嗯，他供养牛，嗯，如果他很满意供养很多牛，嗯，那僧人他们住在森林周围都有牛，在以前的印度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修菩萨道，第一你的态度对众生好像到小牛这样，嗯，很可爱，嗯，你要给布施他们，你要对他们用客气的话，你要虽然他们不一样，你对大家用同样的态度，嗯，你 想方法怎么理他们，那可以成佛。佛出生跟大家都有好缘，对不对？所以自信很重要，自信是基础。 没有对着麦克风，没有用，没有用，要对着麦克风。 阿弥陀佛。那重要是在这个修行，你们可以配合跟因为你学一切是理论等等，所有的境界都是被心造的。心是被什么造的？被他的态度 intention， 对不对？如果没有 intention 态度，那没有积极的心，对不对？所以第一，你要研究你的态度怎么样？只要你安排你的心，一早一缘。如果众生有快乐，你有自心观；如果他们有苦，你自然有苦心观；如果他们有福报，你欢喜；如果他们做不善业，你舍。需要人帮忙，你修 需要人什么？ 需要帮忙，你修吃，帮他们忙，吃跟背在一起，不过他们还是不一样。我们可以拿什么本身故事来说明，比方说以前佛有打大象好几次，也有打猴子好几次，那还有一个本身故事，他打大象，他是在森林的附近，他去夹夹，那一次他去比较远，森林旁边有那个草地，很干，没有树。那他在很远的地方奔到五百，五百在佛教不是说五百，是说很多，每次有五百、五百、五百，这个自信经也是对象五百一数，可能是二十个。不过五百是好数目，为什么那么零次，对不对？那他看五百人很可怜，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快在没有希望的过程，就好像要死。那他就来去问他们：“哎，老朋友，怎么样？为什么这样？他是用什么心？吃还是背？很难分辨，对不对？”先用吃，再用背，还是先用背，还用吃？先有杯再有喝吃，对不对？那他们告诉他，这个但我们的国家的国王他赶他们走，因为他想 所以因为人民很喜欢我们，他不敢杀我们，他就赶我们走，在没有水没有食物的地方，这样我们吃了没有事，谁都不知道。那现在我们没有希望，我们没有水没有东西吃，那怎么办？那他安慰他们，那老朋友不用担心，我会帮忙。他是用什么心？自信还是自信？先自信再用悲，对不对？改变。那他们呢说啊，你怎么能够帮我们忙？那他说，你们所以这一条路你们可以看很远，有那个高烟，有没有红的红颜色的高烟，你们可以看，可以看你们到那边去，附近你们可以找到食物吃，那他们就是所以那条路，那他把那个高烟就丢，他们就能够喝他的血，吃他的肉，然后他告诉他们，以前你们找到食物以后，你们所以什么路可以得到小镇那边你们安全，那。这样呢，慈跟悲一直在变化中，对不对？不过还是，新的内容不一样，对不对？还是那个猴子的故事，你们知道？佛是猴子王，那个猴子吃那个芒果，芒果是不知道，发现那个在水里面很好吃的芒果，那他就送人去找那个树，逆流，那他们又得到那个大芒果树，在森林里面就是菩萨跟很多猴子他们吃吃吃吃吃吃吃，那他们告诉国王就是这样，已经几乎都吃完没有了。国王很生气，他说那些猴子不要他们，那他们要杀他，那些猴子，所以。从猎人他们绕那个树，那个菩萨他用两个竹竿，然后放自己在中间，这样他们可以渡那个河流，那所有的猴子能够都在他的身体上，最后戴瓦达多，他故意的打着他的身体，就他死了，那这样也是慈还是悲，也可以研究在什么 清观疗法、痴心疗法、悲心，嗯，两个都要。那重要是我们是需要师父两心来第一培养很强的积极的 positive 态度，第二培养很强的心，两个是一个过程，对不对？然后你用这个强的心positive 态度随缘，在什么情况下，因为你思维都是随缘，对不对？所有的境界都是靠心，所以一切是理论，也不是喜欢一切是理论，是说明智慧靠作意的道理，有作意才有积极的心的过程，对不对？没有作意，那哪里有积极的心的过程？那菩萨修知，就是来培养人因作意，在人因作意一切发病态，对不对？那他用这个人因作意来修慈悲喜舍一照因缘，所以他在烦恼里面不起烦恼，还是如果起烦恼，他用那些烦恼来度众生，所以烦恼来度众生不是烦恼，所以他可以咨询观马众生，好像慧能，对不对？慧能可以马人用咨询观，后来在禅宗就是用大，对不对？自信大，南传佛教没有，那些也都是靠本来在文学里面有，不是不容易，本身故事呢也有，佛连杀人还是偷东西来帮忙人，也骗人来受教育，他骗人，不过他是用自信，因为以前在印度只有婆罗门能够受教育，对不对？他出生在强德拉最低的贱，不过他变模仿婆罗门来受教育，因为阿难多他们是模仿婆罗门的话，因为阿难多他吃粥的时候，那个他的口被烧，那他就用了那个张德拉的烟麻，那他们发现他们不是婆罗门，那打他们跟他们走，本身故事有那些。 那用啊自信态度，那大家变成朋友，用自信态度，朋友的态度，那就是自信的意思。在本身故事也有一个，以前舍利弗是猎人，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今天可以看几个故事，没有无所谓啊，好不好？以前那个舍利弗是猎人，他很穷，所以他在森林猎鹿，他杀几只鹿，然后他放在他的车上，从森林回到小镇来买肉，那路上他碰到几个商人，他们做那个野餐 picnic， 野餐， 那他经过他们来那一个叫啊，你猎人亲的，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块肉？那他给他小小块肉，因为他是他好人，他是未来的舍利弗。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兄弟，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块肉？”他说：“哇，你叫我兄弟，那好，我给你呢。”他从那个，因为兄弟他是好像叫他帮你忙，你有什么苦难，他让你稳定，所以他从他的腿拿肉给他。那另外一个说：“哎呀，父亲，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块肉？”他说：“你叫我父亲。”“哎呀，父亲是好像我的心。”那他就拿那个鹿的心给他，那他很高兴。然后那个佛菩萨他就叫他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块？他说：“你叫我朋友，哎呀，我给你全部。”所以他给他全部，然后那个菩萨叫他到他的家，他们就在一起。他劝告他不愿离种下众生，他要找别的工作，所以他变成农夫，他帮他们找地等等，那他们变成最好的朋友，那这也是自信的力量。你对人好像朋友，那你他们会改变，变成越来越好，对不对？那现在因为时间跑得快，那现在我教你们那个西怎么修。明天就是修西，对不对？那西你也不能够从自己开始，我们有说明那个知的敌人是谁？ 能够不容易看得到的敌人是谁？贪欲。悲的敌人是谁？海心。很难看得到的敌人是 自恋 、现在西域的敌人是谁？阿拉蒂、什么是阿拉蒂？阿拉蒂就是不悦。 什么？ 不悦 啊！我搞起 了。不悦。 No。 不悦。 哦，不悦。 第二敌人是什么？嫉妒，你有心，你不会有嫉妒，对不对？所以，几天菩萨是说，如果要成佛，最好的方便就是多修随喜，这样你将。便宜，你随喜别人的所有的功德，那那个功德你就很熟悉，那你也可以很快修那些功德。如果你不随喜别人的功德，那你很辛苦得到他们。如果你随喜他们，那很快所有的功德变成你的。你叫别离，你随喜财务，那你变成很有钱；你随喜智慧，你变成很有智慧的人；你随喜禅定，你变成有定的人。你什么随喜，你就变成。很容易修，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所以你修，西，你宣示你，所求的上八地，什么是上八地？的，attainment。如果你要得财，你开始从很有钱的人，好像马先生，阿里巴巴是不是？马很有钱，你是宣示这种人，那欢喜他。如果你要。智慧，你是宣示不晓得人的达赖喇嘛，如果你喜欢还是谁？如果你要定，你就像嘎鲁波切还是他已经不在，不过你可以宣示什么大的修行人？ 可以选死去的人吗？ 谁？ 可以选那个已经过世的人吗？ 如果你要用他们为方便，那就可以；如果你要用他们入定，那就不可以。不过，如果你休息，平常你已经有得到定，所以你观这种人，马上可以入定，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已经有定，特别你有自心定，你有悲心定，然后细心定没有什么问题，你只是换人就可以入定。 那然后你观想之中你所求的东西，你所要得的东西，智慧、学问，定还是财，还是财物，还是不管什么，然后你就观想那个人，你想 I am so Bhagano， 这个人。Yatha Lada Sampatito Ma Vigachatu， 他所得到的德，不离开他，不应该离开他。我言他所得，不离开他。Whatever attainment he has, may he not be deprived。然后很简单，你们已经有学过，五个你们喜欢的人物，五个你们忠心的人物，五个讨厌的人物，一样，不分别，对不对？然后国大所言，那只是根本的了解。所以早上我们有看那个西罗什菩萨，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在知心观、悲心观、悉心观，你们就要用法，再变成无漏，对不对？你的爱是观你法，你的你度众生，因为他们的苦，也是因为法，菩萨是修功德，不是为自己，是为法，如果他修为自己，那他不是菩萨，一定要了解。所以不是因为世间法，是因为出世法，最后修慈悲心，一定要了解，这样才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你要利益众生，让他们快乐，不是为众生，是为法，你要度他们，不是为众生，是为法，因为你不会度他们，法才会，对不对？你让他们欢喜，也是因为法。所以喜的敌人是什么？ 嫉妒、不悦、不悦、不悦、 无为不悦。他很难能够看得到敌人是什么？ 嫉妒。 不是嫉妒，是没有智慧的喜，是英文叫Euphoria， Euphoria 是希腊的，没有智慧的，好像在酒吧他们开笑话，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有的人他们笑，你要哭还是笑，对不对？因为没有智慧，小小要有智慧，对不对？那那个没有智慧的小，这个叫 Euphoria， 希腊人很厉害，他们什么都有名字，因为我想他们发音 euphoria。如果你用 euphoria， 那不是喜，不是随喜，也有英文也是用德文。Schadenfreude， 因为你欢喜，因为别人有苦，别人有Schadenfreude， 英文也是用，因为很难找到适合的名字。因为你欢喜，因为别人有烦恼，别人有痛苦，这个叫Schadenfreude，这也是喜的。地震，嗯，Freude就是喜，Schade就是害，你喜别人的害，Euphoria就是你欢喜。比方说他喝很多酒，那欢喜欢喜，对不对？然后说什么没有意思的话，开始笑，哈哈哈哈哈哈哈，没有听过这种话，一定有，对不对？在捷克，他们比赛多少那个 meter， 多少米的啤酒可以喝？一个 meter 就是，我想七个还是八个那个 half liter， 他们可以喝两个 meter， 三个 meter， 然后哈哈哈哈。很，台湾没有那些，捷克才有，捷克是啤酒国家。这个也叫 euphoria。还是吃太多，嘿嘿嘿，很欢喜，对不对？那个也是 euphoria。那这也是喜的敌人，很难看得到。那现在时间已跑得很快，我们开始翻译那个大悲咒，今天可以翻完。那是一定要了解这个修行有它的次第，先吃再背，因为你是为众生的苦，你就能够欢喜他们的功德，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多是为众生的苦，你怎么会多欢喜他们的功德？那些功德，你不是自己修，就是发的功德。 那慈悲心以后自然就 是嗯。 因为了解那些都是寻找的，哪里是南无阿伽那达雅雅那里，啊，这里摩尼佛，观世音菩萨就是慈悲，他发现 在观命里面，阿罗格阿罗格，这个观命是怎么样？罗伽玛蒂阿蒂格兰的，它超越时间的智慧，就是说慈悲的光明超越时间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用时间的智慧了解那个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力量，只是部门像部门这样，对不对？这个慈悲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嘿嘿嘿嘿，就是哈雷，嘿嘿哈雷，就是呼克，第五颗。Hey Lord， Hey Lord， 他教他，那个谁，观世音菩萨，他教他，嘿嘿哈雷。Hey you Lord， Mahabodhisattva， Hey you Lord， the great Bodhisattva， 大菩萨。Smara， 这是 imperative case。Smara， Hridayam， remember the heart， 你要记得你的心，对不对？G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你也是 imperative， 你一定要做。Karma， 什么是 karma？ 业，Sadhaya， 为成功，为什么？你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成功，如果你的目的是慈悲，对不对？所以他教他，哎 ，you， 主人 ，Lord， 大菩萨，你要记得你的心，你要做所有的业来成就，dhuru vijayante， dhuru， 你要坚固，一直到。胜利 ，victorious， be hard until victory。Maha vijayante， the great victory， Maha until the great victory。只有慈悲能够做大胜利，别的没有这种力量，对不对？Dhara Dharendreshwara， Dhara Hold， Dhara Imperative also Hold， 抓住Dharendreshwara， Ishwara 是 Lord， 主人。Dharendreshwara 是 Lord among those who are holding。How to translate？ Lord among the holders， the greatest of the holders。Hold the Lord among the holders。在那个说能够知的知望，还是怎么翻译？不好翻译。你怎么翻译成华丽的中文？Hold the Lord among the holders。 为什么你要修慈悲？你要变成观世音菩萨，你要很坚固，你要变成在坚固的人的足坚固的坚固，就是这个意思，Chala, gap, gold. Chala, mala, mala 是什么意思？ Gold, 不干净。Mala, vimala, vimala 就是干净，清净。Amala 也是清净一样的意思。Mukti, 什么是 Mukti? 解脱。Ehi, Ehi, Lai Lai, Ehi, Lai Lai, Lokeshwara, Loka 是世界， Ishwara 是主人。这个慈悲是保护世界，所以他是世界的主人，对不对？真的世界的王，没有他那世界乱，对不对？Ehi Lokeshwa Gam Gam the Lord of the world， 世界的主人。 Raga Visham Vinashaya， 为什么你要来破坏那个贪欲的毒？To destroy, vinasha is destroy, for destroying the poison of attachment. Dvesha visham vinasha, to destroy the poison of hate. Po nega chen hen da tu.Moha, 持，查拉，加，Visham Vinashaya，那个，破那个吃的土，加加，快快，加就是去，go go，什么？你看我好像有什么奇怪？查拉是够的意思。查拉是够。摩哈查拉为什么没拿下呀？呼噜麻了。没有什么意思，麻辣就是够，咕噜咕噜，你们可以自己想什么，没有什么意思，粥不一定要有什么意思，粥是来保护你，神灵也会保护你，不需要有什么意思，呼噜呼噜麻辣，呼噜呼噜麻辣，不噜，巴雷。没有意思 ，Padma， 什么是 Padma？ 莲花，Nabha， 肚脐，什么意思？这个观世音菩萨不是从，是从清净来的，不是从妈妈的肚子来的，所以它是莲花身，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不一定有什么意思。Bodhiya Bodhiya Bodhaya Bodhaya 他已经有这个观世音菩萨，他以前就是佛，对不对？ 所以他查拉他加用 body way body， 他是用 body way body， body 啊 body 啊不他呀不他呀，他是用 body 为众生的 body， 对不对？Maitreya， Maitreya 就是他有智，他为什么用 body 为 body？ 因为他有智，对不对？Nilakanta darshana prarada， 因为他有智，所以他能够尼拉甘达达什那巴拉达呀，他能够让众生欢喜，因为他的蓝色的脖子，这是他的慈悲，那个蓝色的脖子，他越吃好像宫阙，越慈悲越漂亮。好像宫阙，他吃那些有毒的水果，那变成越来越颜色越来越漂亮。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吃我们的苦变成越来越漂亮。所以因为他的吃一切众生说快乐，看他大家都很欢喜，他很漂亮。 所以那本书后面师父就附了那个孔雀经，是？ 孔雀经是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个是另外完全另外的，那个跟孔雀咒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你有学过孔雀咒？ 啊， 你有学过？师父问你有学过？ 学过什么？ 孔雀咒？ 没有。 好，然后我可以教你们，这个也是吃的咒，孔雀咒很重要。Nilakanta darshana praharadaya swaha， 什么是 swaha？ su aha， su 是好， aha 是说，好说。不过这里不是好说，这里是你在是所有的咒你是加 swaha， 你可以翻译为 glory 还是什么。在印度你可以看他们供养火，给那些西藏人也做，供养食物，供养放食物，放那个酥油在火里面，那是刷刷刷供养神，放在这个要学好多年才能够做，要他有次第，很相信每个咒要发音很标准。在印度还可以看到处有，不是什么特别的，要学很多年。那每个咒有刷，本来的意思是说得好，不过其实不是，意思不是这里说得好，是那个供养好，可以成就好。刷，那就是你好像供养glory， 尼拉甘达呀。To the blue neck one， 嗯 ，swaha 为最好是不用翻译 swaha， 就变成翻译很麻烦，嗯、就是供养，它是 dative case， 所以 do you， 嗯 ，like bodhisattva ya nilakanta ya。Offering， 也可以翻译为 offering to the blue neck one， 蓝脖子指蓝脖指，可以脖子指。Swaha nilakantaya， Swaha padma hastaya， padma 是莲花 ，hasta 是手，Glory to the one having a lotus in the hand， Swaha chakra yuktaya， chakra 是轮，法轮 ，yukta 是有，它有法轮。在观世音菩萨也有签收，对不对？也有他，无论像佛还是 Vishnu， 他是保护世界，用法轮。Swaha Shankha Shodhana Bodhanaya， 他在手里面有 Shankha 背，背 Shankha 是背。Shobhana Bodhanaya， 这个碑是为什么因缘？ Bodhana 就是心， Shubha， Shubha 是善， in order to awaken the beings for the good， Bodhanaya Bodhi awaken 觉，它是修，这个碑，拜碑，在印度有没有看过？他们做什么祭祀？用，听过那些在寺庙里面，然后他们做他们的发挥等等，那他是用那个拜碑来接众生做善业，Swaha Vama Disha Stita Krishna Jinaya， Vama 是什么？我们有些 Dakshina 周边 Vama Dakshina 右边， Vama 周边，它长住在哪里？在周边。为什么？右边是吉祥，周边是不吉祥，他要度众生，他要暂住在不吉祥的地方，对不对？哪里有苦，他就出现在那边，对不对？如果众生吉祥快乐，那他就不出现，对不对？所以瓦玛底下，他在周边，就是在那个北方，北方就是不吉祥，为什么北方不吉祥？很冷，可以结冰。现在欧洲我有看过， 小喜有那么高的学，哎呀，我的地方一定也有问题。如果你没有藏，那就那个无定慧那么多学，一米多高，德国、波兰、捷克都。那就是北方不吉祥。在印度你不需要很多衣服，可以到处可以睡觉，对不对？瓦玛迪沙斯蒂塔，斯蒂塔就是掌住克里斯纳，瓦玛迪沙斯蒂塔克里斯纳维纳沙亚克里斯纳吉纳亚维纳沙亚 OK Krishna Jinaya, in order to vanquish the black, black? Pushanye, Pushanye就是 black, Shanye 就是 白，对不对？ Pushanye 是黑色的， Shanye 是白色的，对不对？Sv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Now, glory to the one sitting on the tiger skin. Vyagra is a tiger, Charma is a skin, fell. Ta zuo zai lao hu de pi shan, xiang Shiva. Shiva gen Guan Xin Bo Sa hen you guan xi. Ta men liang ge dou zhu zai Kailash.那然后一样，那么阿那达雅呀，那么阿里阿瓦卢吉特舍阿呀 ，Om Siddhantu Mantra Padaya Swaha，Om Siddhantu Mantra Padaya， 愿这个 mantra 这个咒的 pada 这个咒的句子 sentences Siddhantu 能够成功，能够成就。就是慈悲观世音菩萨能够成就，那这里可以看北传佛教的不一样。你那些功德，你不是属于人，是属于法。观世音菩萨就是代表法，他是佛。所以你可以教他，你可以观想自己为他，你可以观想他在你的心，就是变成方便，来吸收慈悲。不然这是像儒教、南传佛教那些抽象的功德，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如果有人代表他们，那变成力量很大，对不对？那现在我们 那个蓝脖子哦，第一页的时候是两个字，然后到第二页的时候变成多了一个亚，那就变又连成一个字，这个是也是它的格吗？也是梵文的格吗？ 哪里？那是江水。 观世音菩萨那个。 蓝脖子 啊， 尼拉坎塔，尼拉 坎塔，然后到第二页的时候就变连成一个字了，尼拉坎塔亚， 亚是 者， 亚是 什么？尼拉坎塔亚，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复梵文可以放很多词在一起，这个没有。 对啊，有时候说是两个字，然后又变成合 一，那个就是一样。 人 呀， 就是人。 梵文好像德文可以放很多，所以你可以为这些很方便。英文要 off off off off off， OK， 那我们念大悲咒跟般若波罗蜜心经用什么？昨天英文，今天中文还是梵文？ 中文。 嗯？ 中文。 中文。好，那么阿那。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 Mahakarunikaya Om Sarva Vayeshu Trana Kar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ya Avalokiteshvara Tava Nila Kanta Namo Hridayam Avartaishyam Sarva Artha Sadhanam Shubham Ajayam Sarva Bhutanam Bhava Marga Vishuddhakam Om Tat Yata Aloke Aloke Loka Mati Atikrant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m Kuru Kuru Kam Sadhaya Sadhaya Dhur Dhur Vijayate Maha Vijayate Dhara Dhara Dhara Indraishwara Chala Mala Jumala Amala Mukti Ehi Ehi Lokeshwara Raga Visham Vinashana Dvesha Visham Vinashana Moha Chala Visham Vinashana Hulu Hulu Vala Hulu Hulu Vala Bulu Bhare Padma Napa Sara Sara Sivi Sivi Suru Suru Buddhya, Buddhya, Buddhaya, Buddhaya, Maitreya, Nilakanta, Darshana, Prahv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Nilakan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Shankashuddhane, Bhunanaya, Swaha, Vama, Dishastita, Krishna, Jinaya, Swaha, 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haya Swaha Guan Zi Zai Bo Sa Xin Shi Poro Poro Mi Do Shi Zha Jiu弟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老死即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无心无碍，无碍故无有恐怖，不愿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Deva, Naga, Mahidika, Punyata, Anamodhitva, Chirana. Bye, Nitobo.